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今天呢是5月15号啊。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一下天气，今天是小雨转雷阵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2度，空气质量啊是重度污染，大家记得啊，出门带伞带口罩， 出门带把伞。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夏天快到了，你有哪些防晒的小妙招？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啊。那怎么分享呢？大家要通过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在这个后台和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打开982青年说的这个房间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我们跟大家首先要分享的是北京全年 PM2.5 主要来源查明，本地排放占了1/3。昨天上午呢，北京市发布了新一轮 PM2.5 来源解析研究成果，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当中，本地排放占据了1/3，其中移动源占45%，区域传输占了1/3，但重污染日的区域传输贡献率超过了50%。 哎妈呀哈，这现阶段啊，本地排放主要包括移动源、扬尘源、工业源、生活面源和燃煤源，而移动源中啊，北京行驶的柴油车贡献最大，扬尘源中呢，建筑施工和道路扬尘都比较严重，在工业园中呢，石油化工、汽车工业和印刷等等，他们排放的有机性的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啊，在行业中的贡献比较突出。那么在生活面源中呢，生活溶剂使用大约占40%。 在区域传输方面呢，随着污染级别的增大，区域传输贡献凸显出明显上升的趋势。中度污染的天气里 ，PM2.5 日均浓度在115到15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区域传输占34%到50%，但是重污染的时候呢？PM2.5 日均浓度大于150微克每立方米，区域传输就占到了55%到75%。 那么上一轮的 PM2.5 原解析呢，是在2014年发布的。那么相对上一轮呢，有专家就表示了，这次在技术方法和手段、基础数据还有分析结果的精细化等等方面啊，都有提升。特别呢是在年均解析结果上啊，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一步展开了不同情景的解析，获得了更加详细、更加有针对性的行业贡献。 然后很多专家也建议啊，说根据解析成果的新特征呢，北京市应该强化对移动源，特别是柴油车、扬尘和生活面源的治理，还有优化产业布局，加强重污染期间的应急联动，加强科技方面的支撑，提升科技治污、精准治污的能力。 看来还是要全方面的这个提升。 没错。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本周工作日期间，东部、西部、北部城区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会一直比较大。另外呢，随着天气变热，又到了装修的旺季。最近呢，建材批发市场周边的商圈热度有所上升，也会导致周边的道路容易出现车多速度慢的情况。 这交管部门就表示了啊，本周日的这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啊，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路段啊，包括西二环、西三环、西直门北大街、莲石东路以及京承高速、京藏高速等进京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包括西直门北大街、东三环南路、蔡户营南路、建国门外大街和肖家河区等等。 而工作日的晚高峰期间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包括了东部城区三环、四环、建外大街、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等啊，东三环北路、学院路、东三环中路、东四环北路、北三环中路、三里河路容易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是周五的晚高峰啊，交通压力最为突出。 需要注意的是，十里河灯饰城以及澳北之家家居广场，还有北七家家具建材批发市场以及高丽营市场等等这些地区啊，因为受到最近的这个装修热度的影响啊，周边道路的车流量啊增加是比较快的。其中呢，早上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呢是车流量最集中的时段，建议大家避开这个高峰的时段，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或者是提前选好停车的位置。 哎，最近有这个装修计划，或者是已经开始这个装修新房子的年轻朋友们啊，然后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这个买建材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采购东西啊， 嗯， 什么之类之类的。因为我有朋友最近也在装修，啊，就是这个是一件。劳神， 去家具城就得去俩小时， 劳神劳心的活， 嗯 啊， 真的是。 对，然后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天儿比较热，大家呢这个可能装修也是一件比较累的活，大家别中暑。 嗯。 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说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为了加大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最近北京新增加了945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这也太多了吧啊！记者注意到啊，在最新增加的945处这个监控设备当中啊，东城区52处覆盖了王府井、东四、北京站和东直门等等这些人流车流比较集中的区域。 嗯， 那么西城区呢，有1处在景山前街附近。海淀区新增的电子警察啊，主要分布在香山、颐和园、学院路、四环辅路以及蓝电厂，还有北坞村等等这些周边的区域。 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吧，开车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到有警无警一个样，因为这些电子警察呢始终都在注视着大家的出行情况哦。另外呢，最新增加的监控设备完整的分布位置，大家可以在市交管局的官网查询。所以说呢，大家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就可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小路啊，或者是一小胡同什么的，哎，我跟这儿随便停停吧，说要不掉一头吧， 啊，对，没警察 对吧，这不对，这没探头，没事没事对吧，这一下大家司机朋友们啊，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市交管局的网站，咱查查， 嗯， 啊， 顺便看看自己的分儿还剩多少 啊。嗯，对，分儿，嗯，我是扣了不少了。嗯，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做《牛奶健康歌》。 首好听的牛奶健康歌，回来之后呢，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先来关心一下什么？ 关心考试呗，牛奶都给你喝了， 牛奶 是不是得考100分啊？ 好吧，啊，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就行。 嗯，不要牛奶是吗？ 不 要 牛 奶， 不要牛奶。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考试啊。今年是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的第一年。 嗯， 那么改革后的新司考考什么，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司法部最近也发布了啊消息，显示考试大纲马上就要出版发行了。大纲一共列出了18个考试科目，还对知识点进行了完善。 嗯，这记者了解到啊，新司考的考试大纲呢，分为考试说明和考试科目知识点两大板块。那么在考试科目方面呢，新司考的考试科目一共有18个啊，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以及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以及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啊， 还真不少考啊。 对，是不是感觉念下来之后就已经够了？ 念下来我就已经那个考不动了。 为了适应立法的变化呢，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啊，大纲还完善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啊、中国法律史、知识产权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科目的知识点。同时呢，根据2018年3月底前的法律法规制定修订情况，明确了大纲附录的法律法规目录。 哎，另外这个新司考啊，加强了对考生政治素养的考察。根据党的19大报告呢，考试大纲充实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点。根据宪法和监察法调整啊，充实了宪法学科的知识点。那么考试大纲呢，还明确强化了对法律职业伦理的考察。在法律职业道德部分呢，规定了其他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一章，引导考生熟悉了解法律顾问、仲裁员、行政机关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公务员的职业伦理。 嗯，新司考考试大纲即将出版，明确了18个考试科目啊，今年如果参加的同学们，大家留意关注一下。 嗯， 说完了大朋友们的考试啊，非常非常的难啊，我们念出来之后就已经觉得够够的了啊， 累觉不爱了， 累觉不爱。我们再来说说小朋友们的考试。上个周末呢，西城区完成了小升初特长生的初试，本周末东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区都将进行特长生的统测，西城也将进行复试。 哎，根据市教委安排啊，5月12号到5月23号，全市呢将完成初中特长生的招生工作。据了解呢，这是本市最后一年进行小升初特长生的招生了，明年啊将取消各类特长生的招生名额。 嗯，根据相关的文件呢，今年各区招收特长生的比例严格控制在4%以内，除了市教委批准的可招收体育、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的学校之外呢，其他学校是一律不能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收学生。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全市一共有142所学校招收小升初特长生。那么具体来看呢，海淀区特长生招生人数最多，共27所学校招1025名同学。石景山区招生人数最少，6所学校招63名同学。城六区一共招生超过2500人。所以呢，建议各位家长带孩子去考试的时候呢，提前了解一下各个学校的招收比例和相关的政策。 嗯，看来啊，这从明天开始这个特长生没有了，还是得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啦。 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啊，文化、娱乐、体育。对，然后随着北京女子图鉴的收官，上海女子图鉴将会在明天正式接棒啊，优酷播。 嗯， 优酷播。 这个北京女子图鉴其实开播以来呀，这个观众既有共鸣也有差评，有人说这好玛丽苏啊，怎么回事啊？甚至有人说啊，就是说这个女主角的每一次升职啊都换了一个男朋友， 嗯 啊，是吧？而主创人员介绍，这个上海女子图鉴的爱情线和职场线是独立的两个部分。 哦， 这个女主角罗海燕啊是不同阶段遇到的感情对象，并不是她在职场道路上的助力。 哦， 所以说这个上海女子图鉴里的爱情戏份是更加纯粹的那种啊。 哦，海燕呢， 你可长点心吧， 你咋升一次职你就换一个男朋友呢？主创人员还介绍呢，说和爱情线相比啊，说上海女子图鉴重点更倾向于职场线啊。海燕从毕业季的 海燕 海燕从毕业季的找工作开始呢，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一路进阶啊，面试屡遭失败，依然是锲而不舍。进入到最后进入到最厉害的广告公司之后呢，他会主动要求加班工作，为了完成第一份重要的 PPT 吃方便面熬夜，为了对接外国客户报英语班啊，自己再次充电学习，各种细节跟无数在一个城市开始起步的女生是一个样子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制作方面和北京女子图鉴的结尾番外的小剧场不一样啊，这个上海女子图鉴的导演程亮呢，在剧情结构上做了 AB 剧的处理，那么在剧情的关键节点上啊，先展现海燕的另一种选择，将人物的内心的小恶魔的一面就展现了出来。 海燕，你说海燕吃熬夜吃方便面的时候做 PPT 对吧，你这心情指定不能好 啊，也是， 是不是啊？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明天上海女子图鉴在优酷播啊，每周三周四更新两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海燕。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的中国女排今天第一届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就要打响，16支世界顶级女排球队将进行为期五个星期的分组对决，入围总决赛的五支球队呢，将和东道主中国女排一起角逐总决赛的冠军。 这宁波北仑站的第一看点呢是郎平要重返执教一线了，第二看点呢也是最大的看点，则是天才少女李盈莹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出战。 去年呢是这个郎指导个人休整的一年啊，他在美国也是完成了个人髋关节的手术，去年一年呢助理教练安佳杰出任了中国女排的执行教练。今年中国女排有世锦赛这个最重要的国际比赛任务，同时呢世界女排联赛是国际排联取消了世界女排大奖赛之后的重要改革，所以说郎指导决定重返一线，头衔也从总教练换回了主教练。 这个中国女排参加的宁波北仑首战的比赛对手呢，分别是比利时队、杜米尼加队和韩国队啊，整体实力啊哈、不是很强啊，不过根据这个赛程的安排啊，中国女排呢将参加每个分站赛的比赛，对手呢也会越来越强，对队伍来说啊，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说完对手呢，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名单啊，郎指导目前呢已经确定了参加比赛的14人大名单，由于是担心刚刚归队的朱婷身体比较疲劳，郎指导决定让她先休息，在这份名单当中呢，最抢眼的无疑就是刚刚曼宁跟大家提到的天才少女李盈莹。她之前一直是打主攻手的位置，但是这次呢，郎指导给她报名的位置是接应，在2017年到2018赛季的中国女排联赛第一次参加成年职业联赛，只有18岁的李盈莹成绩非常突出啊，发球榜第一，扣球榜第一，得分榜第一，遥遥领先所有国内的女排选手，而且还得到了惊人的804分的总得分，刷新了国内女排联赛单人单赛季得分的历史记录。那么李盈莹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非常期待啊！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7:30呢，中国女排将对战多米尼加队，球迷朋友们可以在央视体育频道来观看转播。 我们也给中国女排加个油吧， 加油 加油加油。我们把视线转向美职篮啊，美职篮现在的这个季后赛已经进入到了东西部的决赛环节当中，昨天那场球东部决赛率先打响啊，相信很多球迷然后熬夜看了，昨天是咱们这边半夜三点半那场球打的啊，骑士客场83-108输给了凯尔特人，系列赛大比分1-0落后，攻不成防不住啊，这就是昨天骑士队上半场的写照。 好惨 啊。凯尔特人队方面呢，然后是五小阵容啊，霍福德、莫里斯、塔图姆、布朗、罗切尔组成了一套攻防兼备的首发，单兵作战能力出色啊，霍福德半场一共收获了32分，全队命中率接近60%，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 在骑士方面呢，这个防守端的缺陷啊，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了。在进攻端的火力呢，也没有全打开，没有对位优势，也没有身高优势啊。骑士的半场没人得分上双，那么这个投篮命中率啊，只有32%，三分线外的这个12投啊，这全部丢失了。那么下半场啊，骑士打的是依旧很艰难，还好啊，在进攻的时候啊，逐渐回升了。詹姆斯和勒夫两大巨头啊，带头反击，科维尔和希尔呢，三分线外开火啊，骑士晋升12分，缩小了分差。 但是之前呢，这个埋下的坑有点大啊，所以说最后 很难一下子补回来。 这场比赛呢，然后詹姆斯也是有点累了，然后也没有延续他的神奇啊，还有就包括这个前两场比赛那个精彩的打板绝杀，球迷们尤其是这个 詹皇的这个球迷们，然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挺心痛的，因为确实非常累了、 没错。 然后今天上午的北京时间9点，西决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勇士打火箭，哎呀他太好看了这场比赛，对，应该是很多球迷都非常期待的。要不就下半场你来访谈得了。 你要去看是吗？ 对，然后今天呢这个西决开始打响9点的时候，北京时间上午9点的时候，然后勇士会对阵火箭啊，球迷朋友们，然后这个今儿上班那怎么办是吧，那你们就看着办呗。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心一下，因为现在毕业季嘛，我们来关心一下要毕业的同学们啊，毕业生们，大家注意一下，海南省最近通过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计划到2025年的时候呢，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的目标。 哎，这按照计划，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中级以上职称的人才呢，可以在海南省工作地、或者是实际居住地来落户。各类高层人才呢，以及硕士毕业生，还有双一流高校以及留学回国的本科毕业生，以及相关的创新创业人才呢，可以在海南任一个城镇落户。从落户那天开始呢，在购房方面要享受本地居民同等待遇。 然后另外呢， 还真是挺厉害的。 哎，对，然后引进人才自主创业啊，可以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信用贷款或者是保证担保贷款，然后可以在入住园区申请零租金办公用房。 哎，这优惠也太好了吧。还需要那种主持人吗？这海南 肯定需要，肯定需要。 这人家说要有这个自主创业人才 啊，就是我们办个什么的， 我办电台， 我们得办线下活动，什么沙滩比基尼呀、 哎呀，果然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这直男真的 是啊，你看， 哎，同时啊，这个海南还对引进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按层次和标准啊，提供免租金、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全职工作满一年期限的呢，要分赠这个产权哦，哇，送房子啊，同时呢，解决人才子女的就学和配偶就业问题，对引进人才呢实行5年2次的跟踪考核，考核合格的人才呢继续落实相关的待遇，考核不合格呢就会取消掉了 啊、 你别想着一劳永逸啊！ 对，还别想着一劳永逸，说人那边政策好，人那边福利好，然后我就去了之后，然后我也不干活是吧？反正 那不行， 风景不错吗？对吧？ 对， 然后你成天参加比基尼，那不成，你得干活、 还是得给海南省做贡献才行、 对对对，但是就是，哎呀，现在反正海南人也是够多的， 尤其是这个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没错啊，过年过节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28分，然后那个，哎，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聊什么来着？ 这个夏天快到了，你有什么防晒的小妙招？ 防晒的小妙招， 说实话，之前我有一个同学，他跟我讲、哎呀，我这么白还需要防晒吗？我都晒不黑的呀。其实这跟晒黑晒不黑， 然后后来打脸了 是吧？关系 不大，打脸了， 打脸了，晒的都脱皮了， 晒秃噜皮了， 对， 啊，对，然后防晒的小妙招，就搁屋里不出去呗，对吧？ 这是一种， 出门就坐车。然后要不就进单位，然后要不就进商场。 其实出门坐车还真的不保险，因为你就想出门坐车的时候、你的那个玻璃哈、一边会晒着你胳膊的一边，这样的话你就会晒成阴阳人。 没错。 这个，所以说这个防晒的小妙招还真有不少。我们看网友朋友们来这个说了一个防晒的小妙招，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戴那个手套。戴手套的时候就防止那胳膊被晒成一截一截的。 戴手套。 还有就是一定要涂那个防晒霜，就是每隔几个小时要补一次的那样。 就戴的那种手套有这个好看一点的嘛，但是我觉得好多不是特别好看。 但我觉得吧，那手套老是给那个女同胞戴的。 是吧？ 你戴可能有点那娘。 不 娘了吧唧的。 我肯定是不会戴的啊。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欢迎大家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玻璃就突然爆裂了，就听着这个轰的一声啊，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往旁边看的时候呢，副驾驶的身体已经飞出去一半了，半边的身体呢在窗外悬挂着，还好他系了安全带。那么瞬间的施压和低温啊，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每一个动作都进行的非常的艰难。 民航专家分析呢说，虽然这次事件呢比不上萨利机长事件的处置难度，但确实结合了各种的不利因素，包括了高空施压、即将进入山区、副驾驶员当时可能受伤、飞行仪表系统出现故障，再加上呢当时气流大、噪音大、气温呢也下降到了零下几十度，都是非常偶然的情况，处置起来难度是非常非常大。国内之前目前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目前呢航班的机长身体状况是一切正常，正在休息，副驾驶呢是皮肤擦伤，另外一名乘务员是腰部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其中呢这27名就诊的旅客啊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异常。那么很多业内人士啊把这次迫降是看作一次奇迹。我们作为这个机组，我们一起为这个机组成员来点赞了，同时呢也祝愿受轻伤的两位机组人员啊早日回到这个工作岗位，早日恢复健康。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机长当时啊他一直跟媒体朋友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虽然是这么说，但是 非常平凡， 对，还是非常的敬佩他， 对，非常敬佩他们，然后也希望他们然后赶紧调整好这个身体的状态，然后赶紧回到工作岗位当中，然后我们也是再次为他们点赞。哎呀，接下来我们说点这什么的吧。说点高兴的吧， 说点搞笑的啊， 说点搞笑的，说点搞笑的。 这个网友杨浩他就说啊，最近啊，有人把网络流行语都改编成了文言文，不仅意思准确呢，而且还特别有诗意，说起来可顺口了。比如说“秀恩爱分得快”，他就改编成了“爱而不藏，自取其亡”。这个“有钱任性”呢，他改成了“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再比如说啊，我内心是崩溃的，这句话怎么翻译成文言文呢？说这个方寸乱，这方寸 混乱， 方寸混乱， 灵台 崩摧， 崩摧啊， 灵台崩摧就指的是这个内心崩溃的意思 。然后呢，这个不少人就说这个网友就让说这个语文水平太高了啊，说以后上网呢还得多读点书才行。 对，就把这个网络用语改成了文言文，还不会用了呢。 内心崩溃，内心崩溃，然后我可能会说就是心态崩了。 心态崩了，崩了，崩了，整段垮掉了。 对对对，心态崩了。真的是非常有才的一位网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快递小哥车停泥水中为学生搭起了一座桥。 哎，这怎么回事呢？这个网友方杰他说啊，最近在广西钦州啊，天气特别不好，爆发了特大的降雨，导致城区呢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洪涝，暴雨呢还将许多学校门前的这个路面啊都淹没了。但是啊，有一位快递小哥因为怕学生打湿鞋袜啊，特地停下送货的车，抱着刚放学的孩子啊，一个个通过这个泥水沟。现在呢，这段视频啊正在网上疯狂的传播，大家纷纷呢为这位快递小哥来点赞，不少人就说了哈，总有一些人告诉你这个世界啊真美好。感谢这位快递小哥， 感谢这位快递小哥。那么现在呢，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北京市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戏剧观察员程楠老师。程楠老师你好，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程楠老师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戏剧的分享？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两位话剧，两个话剧， 两部话剧。 第一个话剧呢，对，两部话剧。第一部我要推荐的这个话剧呢，叫做《老舍赶集》。那这部《老舍赶集》呢，是由这个戏剧圈啊有着“老舍专业户”之称的这个方旭老师，在他的《我这一辈子》还有《猫城记》《离婚》《二马》之后呢，第五次改编，然后并且导演老舍的作品，也是方旭老师呢第一次将这个老舍的短篇小说改编并且搬上这个戏剧舞台。我起初呢对于这个老舍赶集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奇。那么方旭老师呢是这样介绍这个取名的初衷的，他说选用赶集作为这个话剧的名字呢，是因为这部剧改编了老舍先生的六则短篇作品，也是他们团队呢第一次尝试将这个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改编成话剧，而且赶集呢正好是老舍先生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所以他们啊就索性的将赶集定为了剧名。 那么刚才提到的就是这里面的六篇短篇小说呢，它是各自独立的，故事和人物之间没有什么连贯性的这种联系，但是呢，它们体现出来的这个精神内核呢又是一样的，就是对于中国式理想家庭的一种探讨。我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其实推荐过方旭老师的《二马》这部戏。那么这个《老舍赶集》这部戏呢，也是延续了《二马》中的全男班的阵容。同时他们的这个服装造型的设计也是这部戏的一大看点，因为所有演员的服装全部是由特种纸制作而成的，就是像这个衣服上的皱褶呀、口袋这样的细节，都是用油画的方式画在衣服上面的，就非常具有特点。那我说一下这部戏的演出时间，是在5月19号和20号，就是这周六这周日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剧场看。 嗯，好。第二部戏是 对，我现在带来这周推荐的第二部戏。第二部戏叫做《嫁给经济适用男》。《嫁给经济适用男》是李伯南导演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他的第一部是叫《剩女郎》，然后第三部叫《已婚男女》。那么这个三部曲呢，是从2008年的时候就有了第一部作品，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是整整10年了。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啊，叫张静怡，还有崔明国，他们其实是一直贯穿了这三部戏三个故事，其实有一点像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三部戏呢，其实又是各自独立成章了，也就是说，您从哪部戏开始看呢，其实都没有关系。那我今天说的这个《嫁给经济适用男》，他讲的是这个男主人公崔明国啊，跟他的老婆张静怡的婚后生活。那张静怡呢，觉得自己的老公崔明国得知了自己有这个经济适用男的这个身份以后呢，他就非常膨胀了。然后为了打压他老公的这个气焰呢，就介绍了很多不靠谱的这个单身女性，就跟他相亲。这里面有像你们捏脚小妹、品酒小三儿这些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但是呢，她没有想到，就是她老公崔明国在这个过程中呢，遇到了一个就是真心喜欢她的女孩，甚至是在认识这个女孩之后，跟自己的老婆提出离婚这样一个故事。那我在很多年前看这个戏的时候呢，我一直认为这部戏的价值观其实说要嫁给经济适用男。但是我今年啊，我在品味这个戏的时候，我才理解，其实这个作品，或者说这个剧的剧名《嫁给经济适用男》啊，它可能是一个问句，也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嫁给经济适用男这个事儿，可能得让观众自己来思考。我觉得经济适用男这个词儿啊，就是他在火了很多年以后，甚至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在提这个词儿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意义依然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它主要是让观众去思考什么才是适用，什么才是合适的。就是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啊是没有找到答案的。或者是说这个答案呢，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变。而且很多人呢，其实找了很长时间，可能也一直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爱情三部曲的《已婚男女》这部戏啊，之前是被拍过电影，是刘若英和陈奕迅主演的。当年呢，好像也是一个票房黑马，所以很多人啊，其实是知道那部戏更多一点。不过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嫁给经济适用男》呢，它也是改编了一部电影，叫《崔明国与张静怡》，据说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啊，也会在电影院、在院线能跟观众朋友见面。然后呢，我是听说通俗不低俗是我看见的其实最多形容这个李伯南的戏的一个评价然后有人也曾经说他的戏有点像是鱼香肉丝，我理解的意思大概是说啊，就没有那么华而不实的外表，但是呢就是依然很酸甜可口，然后好像有一种生活的味道，而且几乎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种味道，吃完了以后还能品出一点就是自己理解的这个滋味在里面。我最后也是说一下这个戏的这个演出时间啊，它现在是在那个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上演。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女朋友带着男朋友去受教育也适合男朋友带着女朋友去秀恩爱，然后也适合带着这个老公或者媳妇去看的一个戏，然后它会一直演到5月2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剧场看。 然后也或者比如说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姑娘，然后可能从这部戏里也能得到自己的一些思考。 没错，她一定会有自己的感受。 好的好的，感谢程楠老师本周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嫁给经济适用男，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经啊，那我们得说， 看了就知道了。 对对对，那我们得说经济适用男，然后这么多年肯定会这个标准会发生变化、 嗯、 不知道现在最新的一个标准在戏里面是一个 什么样子？ 对，体现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啊？嫁给经济适用男，说的是结的事儿，然后我们接下来之后跟大家说这个生的事儿、 嗯、 啊，生的事儿，生的事儿就是女同胞的事儿，对吧？ 哎，是女同胞的事儿、 啊， 男同胞你也落不下呀？ 怎么啊？嗨。 你不得照顾吗？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这个最近呢，来自河南郑州的蒋先生说，说最近在郑州啊，说有一个商场推出了一个特别的体验活动， 嗯， 让男士体验分娩的感觉啊。这个活动要求呢，男性可以免费体验生孩子的痛苦， 免费体验 啊，免费体验，不要钱、嗯、不要钱不要钱啊，你说要钱谁还来，对不对？然后如果能在十级疼痛的情况下坚持三分钟就能赢得奖励。然而呢，结果却是很多男士都坚持不下去，疼到脸变形，一直大喊快停止，哎呀受不了了。然后拍下来的视频呢也是啊，分分钟可以截出一大堆的表情包、 嗯、 所以呢，然后 不少这个男士体验完以后啊都说，哎呀女人生孩子不容易啊， 哎女人生孩子不容易。然后就是这个因为这是郑州的，其实然后全国很多地方也都会有这种体验。然后就是呢、 嗯、 那个网友啊也拍了很多小视频，然后发到这个网上。然后我看到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大哥的这个就是反应啊，我认为是神反应、 啊、 就你这妈我爱你就是可能 体会到了自己妈妈的伟大、 哎、对对对对。然后正好前两天是母亲节嘛，对吧、 嗯、 可能在这个时候，然后就是真的是那种在发自内心当中的，哎呀确实体验到了啊妈妈的不容易， 是该让你们都感受一下。 哎呦哎呦， 多不容易啊、 哎、呦天哪 说的好像我生过似的、 哎接下来之后，我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消防的宣传片、 嗯、 啊，拍出了这个古装大片的既视感啊，这是一什么事儿呢？ 最近这个网友罗岗他说哈、啊 哎， 这江西的消防啊推出了一个消防公益宣传片，那么这个宣传片还不一般，这场景呢是堪比武装电影大片哈、啊，爆红了网络、 嗯， 不仅是画面精致啊，而且这个剧情还很吸引人。片中呢用四个字儿提拔握压就能够教观众轻松的使用灭火器，又好看啊、 嗯、 又容易学会。 哎没错，然后不少网友看过这个宣传片之后呢、 嗯、 都说这个宣传片啊说可以打败99%的广告了、啊、 哇这么厉害 啊，然后可以称得上是消防宣传界的奥斯卡。 哎说到这儿特别想去看一下，待会儿下个节目去学一学怎么使用灭火器啊。 啊难道你不想看看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小视频，你妈我爱你， 这个 难道你想看看那个吗？ 我不看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物呢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啊，69岁的无腿勇士夏伯渝五次冲顶珠峰中原梦。然后网友飞天说呢，说昨天69岁的无腿勇士夏伯渝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嗯，然后他虽然失去了双腿呢，但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不断的尝试挑战登顶珠穆朗玛峰，前前后后尝试了4次，但是呢啊都以失败告终。 嗯，但是昨天呢他终于成功登顶了、 嗯、 实现了自己40多年来的梦想啊，他也打破了记录，成为了世界上登珠穆朗玛峰顶的残障人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69岁。 嗯， 嗯对， 很了不起啊。 对，他的故事呢也感动了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纷纷为他的勇敢和坚持打动，评论道：“有梦想的人都很了不起。 嗯” 嗯嗯。然后，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还加一句话比较合适？就是、 嗯、 就是你有梦想吧，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对，而且你还要坚持。 就是、哎，对，坚持。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跟大家最近也聊了不少，现在毕业季嘛， 嗯， 啊，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有趣的毕业论文主题。啊，毕业季目前是已经到来了啊，毕业生们最近都在忙着写论文准备答辩，然后今天靠谱青年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有哪些有趣的毕业论文主题。 哎，这比如说啊，暨南大学历史系呢就有一名研究生啊曾经写了一篇论文叫做论唐代驴的管理与使用。 唐代驴， 对，就是那个毛驴儿、 啊啊，这个标题啊引来了网友们的调侃，不少人好奇啊，说这个唐代的毛驴也能做选题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不过这作者就表示啊，其实唐代的骑驴跟现在的滴滴打车差不多 啊， 所以啊就把唐代的驴作为选题是有学术研究意义的 哦，有学术研究意义的、嗯、啊。然后我特别想问啊，就是这个唐代驴的管理与使用，对吧？那应该、嗯、如果它的应用的话，那应该是就是这个很多行业是不是都有这个应用的这个价值，对吧？ 应该是吧， 对吧？你比如说是不是这个驴皮是不是能做一阿胶，他们那做不做、 人在管理与使用啊，说的 是是 我以为你说的都是活的驴呢、 啊、你说这驴肉咱吃不吃一驴肉活着？ 嗯，吃 是不是、 嗯、 哎得吃啊，所以、 嗯、他还得拉东西呢， 哎对，挺有意思的啊，拉东西啊。唐代的滴滴骑驴啊，跟现在滴滴打车啊差不多。 嗯 啊，而在浙江大学呢，有一位叫岳凯涵的德国留学生，他把自己在中国骑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论文啊。他从黑龙江的漠河一直骑到了海南三亚， 哇， 花费了100多天，他把一路上遇到的中国人的故事呢，都汇集在了一起，写成了《老百姓的中国梦》。哎，我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 这个应该很不错了。浙江大学的这个学生啊，给你点赞哦。 嗯。 另外啊，其实在这个文体界呢，也有一些名人的毕业论文比较有意思。 嗯。 比如说哈、啊，这个。演员 张钧甯， 对，他呢就读于台湾中央大学，获得了法律硕士学位。 哦， 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啊，长达11万字，题目呢是《演艺人员经济之法治研究》。他把自己在演艺圈的经历啊和法律结合在了一起写的这篇毕业论文，其实我觉得他肯定是有所感悟，所以才能写11万字，11万字差不多有博士论文那么长了。 博士是不是15万？ 博士难道不是10万吗？ 10万吗？不知道、嗯、 不重要， 不 关键是他的这个字数 啊是超了硕士学论文应该是好几倍。嗯， 对对对，然后应该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在这个、嗯、这个演艺圈啊，然后这么多年啊，相信是非常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个 有体会和感 有学术价值的。 嗯 嗯嗯，然后这个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孙杨的毕业论文，然后之前呢孙杨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第31届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比赛技术分析。哎呀，我 告诉你我有多棒哦！ 啊，然后也就是说呢，孙杨研究对象是他自己， 嗯 啊，通过研究自己写出了上万字的论文。 哇！ 啊，最后呢，不仅顺利的通过答辩，还获得了校长特别奖，啊，也就是跟咱们那个就是什么优秀毕业论文啊，每组一个，对吧？ 厉害 啊，是吧？应该是还是一样的。 嗯 啊，看到孙杨同学的论文题目，网友们都惊呆了，说自己拿自己做论文研究，说厉害了我的大白杨。 确实，因为自己很厉害。嗯、你想嘛，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这可以用来做研究的。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这个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嗯、 啊，因为孙杨嘛，这个太杰出的游泳啊。 嗯， 对， 没错。 然后200米自由泳冠军，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拿自己的这个？做一个研究呢， 怎么考一 论青年广播主持人的主持素养和技巧？ 对呀、啊，不是我们应该叫这么叫，我们叫这个论国内第一家融媒体。 嗯，可视化广播的 广播电台， 嗯 啊，什么 主持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 质啊？主持人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啊？什么主持人的语言应该是不是、啊、应该适应什么样的这个转变呢？ 这怎么跟我的硕士论文有点像呢？ 啊，你看对不对？ 啊， 或者说就是在融媒体强盛情况下，然后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介手段，然后我们是如何这个串联，然后并且这个应用的这个非常、 嗯、 非常非常好。 嗯啊，又有一个夸自己啊，自夸了啊，哎、孔文自夸啊。 然后呢，这个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准备的这些内容呢就都跟大家聊完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维新、关月为您编辑的。 哎，我们今天呢刚才说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嗯、是夏天要到了，你有哪些防晒的小妙招？ 防晒小妙招， 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啊、嗯、他就说，哎呀你还别说这个防晒的这个事儿，我之前啊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抗晒的人， 特别抗晒， 所以我就不涂防晒，因为我平常呢不会晒黑，我是会晒红，晒红了之后呢，过两天 他就，我之前也不涂防晒， 对，又好了。那你是怎么样呢？你现在挺黑呀、 啊？对呀、啊，是啊，我之前不涂防晒嘛， 啊、 嗯，然后所以我现在就，然后以前认为我是一个晒不黑的人，但是现在我改变这种想法了嘛， 嗯， 我这早晨出门的时候还喷了一圈， 你喷了一圈 啊、 嗯，就是就往外围喷了一圈，然后中间的脸上没有喷是吗？你这个操作哈、啊、就比较神、 啊，这波操作神操作是吧？ 嗯、 啊，然后那个其实。 就重要的是，然后很多同学呢，可能这个尤其是女孩子啊，皮肤真的是比较细腻。对， 而且这个一定要防止晒伤。 哎，对、嗯，如果不注意防晒的话，可能会有晒伤的这种问题出现啊。嗯、但是今天呢，这个昨天北京确实挺热的，今天北京然后是 阴天， 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是有这个小到 雷阵雨 啊，这中雨到雷阵雨。 嗯， 所以说今天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在北京然后出门的话，大家别忘了带上一把雨伞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5，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那么下半个时段呢，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同样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哎， 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唐子文，同样他也是北京青年榜样宣讲团的成员。然后还有我们是校友，他是我的师兄，师兄现在已经坐在我的身边，来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国之声的子文，很高兴今天做客北京青年广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哎呦哥，要不你聊，我就撤了 啊。别，这个总得有主持人坐这儿。你知道我特别享受啊，就是被访谈的过程， 是吧？ 平时在这个直播间里都是一个小时脑袋高速运转，盯着嘉宾，听着对方的谈话，开始要找问题啊，找话题啊。今天能坐这儿，就是直接被主持人带着走，挺舒服的 啊。就是然后就 坐副驾驶的状态， 坐副驾驶的状态，然后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然后那个一些经历、一些故事，跟大家去聊一聊，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扒了啊。 可以啊， 开始扒了 啊，不扒衣服就行啊， 不扒衣服。衣服不满意吗？其实这个子文师兄呢是我的师兄啊。然后子文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叫北京广播学院 啊。对，我入校的那一年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等到这个我上到大二的时候，那会儿学校搞校庆嘛，最后更名了，升级为中国传媒大学。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通常在这个概念当中一般这么说，哪个学校毕业的全称是什么？中国传媒大学，简称广院。 啊，对对对 啊。一般其实有时候你要听就是大家聊天哈，如果他随口一说这个原来我们广院怎么怎么着的，这肯定是老毕业生， 岁数大了 啊。如果是这个说现在我们中传怎么怎么着，肯定是新毕业生 啊。这就可能比如说像我们 们啊，比如像刚才曼宁，然后我们 对，就是我要装下嫩的话，是我中传来的 啊，也会有这种操作是吧？ 对 啊，对。然后其实在北京的很多同学们呢，对这个传媒大学广院还是有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同步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很多网友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对广院传媒大学就觉得那个是一个盛产播音员主持人的一个地方，觉得是一个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一所学府它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广院有它自己的很独特的一些文化，然后也有很多有特点的活动。你比如说这个像什么什么什么训新呐，什么我们的这个广院之春呐，对吧？ 你们之春，我们反正每年那会儿在学校开玩笑叫广院教春，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一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在初赛和复赛的时候，在底下观众那个叫喊声比台上的歌手还热闹 啊！对，是这样。 但是有趣的是，一旦进入最终的这个决赛和颁奖典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舞台上的从灯光音响到这个演唱，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歌手的演唱会。 没错。没错， 而且在广院的这个舞台上，我不知道孔儿有没有那个主持过学校这种大型的活动。 这个有过一两次 很爽嘛，在台上被人嘘的状态。但是但凡能在广院的舞台上站足三分钟的所有的这个播音系的学生，出来之后到任何场子都不怵， 对， 因为那个舞台是特别锻炼主持人，也特别那个考验嘉宾的啊。曾经有一位知名歌手到广院去这个演出那天他好像这个现场演出的这个演唱有瑕疵， 有瑕疵， 有瑕疵啊！但你知道，广院底下呢有很多学录音的，学音响导演的， 对， 还有很多这个文艺特长生，那些人家都是那种钢琴声乐都是过十级的， 对， 耳朵特别灵，直接在底下开始嘘了，那个歌手脸上挂不住，现场有些发作，但是好，这个当时也是成为了网上的一个段子吧但最后所有人。凡是去过广院的其他的一些演出过的艺人都说但凡到了广播学院的舞台通常所有的艺人都会比较老实 比较老实，别炸刺儿，你不要说什么我这儿， 因为底下的所有的这些观众啊，这些听众啊，他们的耳朵很灵，眼睛也很灵，因为你想他全都是专业学院出身的，他和其他的普通的一些院校的那些学生看演出的那种状态不一样，普通院校可能比如说你到其他的首都其他院校，他们更多是在看一个文艺演出或者看明星，但是在广播学院的话，那些学生们在底下看演出几乎没有追星的心态，完全是专业评委的状态， 没错， 就感觉说你哪怕是刘德华在上面唱的话，你今天要唱的有瑕疵，那底下就算是你的歌迷都会对你投以抱歉。 对，但是如果说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今天然后比如说互动啊，然后演唱啊，各个方面也都非常的好，然后现场效果也非常好，同学们也会给予他们非常热烈和真诚的掌声。 是 对，但是我挺奇怪的就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一直没太搞明白，就是这种文化，就比如说这种就所谓的这种哄台的这种文化，它就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 哄台的文化，其实在我进校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了 对， 更多的时候那会儿因为是校园活动，所以就是大家都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开始是属于比如说今天孔文在台上我是你的这个同学好友， 我在台上， 我们在底下就是相互的互动热闹。但后来呢，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时间的比较久了，有些东西大家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开始走样了所以后来到一定程度之后，确实发展的不像当初的那么好。因此在一度曾经被学校里叫停了因为他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比如说一个同学刚刚上去唱歌，唱了没几句，人唱的还不错就是中间可能因为紧张也有一些这个音不准或者说这个节拍没跟上那底下你这喝倒彩我们能理解那你底下各种这个扔东西或者是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那就有点过分了 对，那就属于纯起哄了 纯起哄 瞎起哄， 那就属于捣乱了 对，这就属于捣乱属于捣乱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因为我和这个子文兄呢，我们属于这个师兄弟的这个关系然后其实很多同学们在比如说步入到大学校园里呢，然后都会这个看到说师哥师姐对吧，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不熟嘛 对，一开始都毕恭毕敬的 毕恭毕敬的， 等到这个过了半年之后都熟的就跟那个兄弟姐妹勾肩搭背的就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因为在工作单位也有很多就是上下级的师兄师弟 对 这个有的虽 虽然我们叫师哥，但其实人按年龄辈分算，都算的是叔叔一级的。 对对对，是。 但是依然都是我们都是彼此之间都是很熟悉、很照顾，而且有的时候，就像家人一样。 没错， 有的时候一些事，有哪怕生活中的烦恼、情感上的困惑，都可以跟这个大哥大姐，或者去聊一聊。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步入到大学校园当中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有一个，就是熟悉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师兄可能比较多啊，就所谓的我得关照一下这个师妹们呢，对吧？然后去看一看，是吧？这个学校有没有困难呢？有困难跟师兄说呀，对吧？但是呢，其实在广院当中有一个文化叫做训心啊，其实也是就是过程，其实跟大家想的差不多，就是呢，这个就是、 这个训就是言字旁那个穿嘛你可以理解为训话。也可以理解为训练， 其实通常 也可以理解为训导，但通常呢，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那届还特别好，我们那届碰到那个比我们高一届零一届的那个师兄、师姐们，他们都还挺善待我们的。我们当时搞了一次这个相当于一个迎新见面会，我们当时请了这个99的、2000的啊，还有因为他们都还没毕业嘛，还有01的这个师哥师姐给我们在做了一次这个现场专业的展示。都是当时他们参加齐越朗诵艺术节的一些作品都非常棒，当时彻底把我们给震撼了。那我们也有一些那个小表演节目进行这个，就像回礼一样的。演完之后大家就彼此认识了，然后男生到男生宿舍，女生到女生宿舍啊，这样交流谈话。虽然那个场面现在回忆起来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就是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就感觉像是什么呢？就是一群刚刚当上哥哥的大二学生，你知道吗？就你应该能体会那种心态啊，就是你好不容易从新生变成老生 啊，没错没错， 就是有一些想嘚瑟的一些心态 对。 同时呢，还有一种呢，想摆出一副做大哥的样子，然后在那儿就是穿着一本正经的，给新来的这个小同学们、弟弟妹妹们，开始这个 训导。 有点装模作样。很多年之后我们自己回忆起来说觉得那时候那个状态挺可爱的后来呢，我们有时候也讲，其实也挺感谢那个过程的哈。当然其他学院最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也听说过一些传闻，但是在播音学院一直还算比较文明的一个状态。我们那届为什么感觉非常好，是当时我们的师兄教了我们很多宝贵经验。因为在学校当中有你今后的课程哈，会涉及到全校的各个专业的老师。有些老师的脾气秉性是很多同学觉得有点怪的。那怎么办呢？对于这些老师，我们该如何来那个，跟他和平相处啊，友好相处。然后同时，师兄那会儿还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学校，可以说那个饮水机还不是那么多哈。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交代班长，男班长、女班长，一人带一个水壶，要打开水。打着开水给老师，然后记得实时上去给老师加开水，就是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其实也是体现一种尊师重教。 对， 就是很多的一些生活细节，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有些老师特别各色的哈，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呢掌握着学生的就是那个就是毕业的合格率啊，透露一点小秘密哈， 小秘密，好的， 算小黑幕，就是有些老师特别喜欢那个卡一些学生不过。但其实如果按正常考试啊或考勤可以过，但就非得体现他这个课程的有一定的价值，你知道吗？所以后当然师兄也会来出点招啊，如何这个跟老师搞好关系啊，然后那个能够帮助全班的同学大家平安顺利的这个通过整个期末的考核，等等等等 啊。对，这是那个时候的学校里的一些情况啊。但是我想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应该是在这个中国之声应该会听到过这个 北京调频106.1打个小广告。 对，北京调频106.1，我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都听这个你觉得在我们台说现在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这个我觉得你们台长会一块找你谈话的 我觉得不会的，然后这个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也主要是因为我中国之声的话，它是国家电台，它是个新闻频率嘛， 没错， 每天的这个资讯信息量比较大，尤其早晨出门的时候，一路上反正在路上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开车哈或者坐车没什么事儿干的时候，听听新闻，接受一下信息，挺好的。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在这个八点之前可以调到106.1，在八点之后呢，我们就调到FM 98.2 啊，北京青年广播，欢迎大家收听。 北京青年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一下， 带回来了啊。 对，带回来了。然后那个就是子文兄在学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也是这个什么各种活动，我都活跃在舞台上。然后也这个是比较皮一点的，还是就是说稍微内敛一点？但我觉得咱们学校， 我觉得 内敛的， 我可能算是比较内敛一点的， 比较内敛一点的。 当时我回忆整个的大学四年，没有担任任何的班级里的那种职务。 啊，就参与这样的活动比较少 啊。 但是这个学校的活动倒是有参加过， 嗯 啊，比如说广夜之春，上台这个跟同学搭档唱歌，也是感受到被哄抬那种状态，还有就是七月朗诵艺术节， 对 啊，那个 现在应该是叫全国大学生， 全国大学生，因为在我们入校那年是改为了那个全国大学生朗诵大赛， 对， 而且呢，我们入校第一年那会儿夏天碰到了这个非典。03年， 03年 碰到非典，所以那次我们等于说大一那次就没有参加上。等到大二我们这个回来之后，就是参加七月朗诵艺术节，然后在广院播音系的历史上，只有我们班是开创先河和历史的，就是二年级拿七月奖，然后连续两届七月奖。本来想连续三届的，但那会儿大家全班同学都是大四，没人再张罗这事儿了。 等会儿，我那个您大概是零三届，零二届是吧？ 对，我们是那个04年的那个、 对吧？那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嘛？你们拿了奖之后，来咱们数数啊，01届都有谁啊？零一届都有谁、 啊？因为其实那个，但是最后后来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并不因为年龄和这个界别高低，关键是在于你对专业，尤其是你对这个作品的一种认知。 对 啊、也是工作多年之后，大家现在在回想和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后来会觉得，你在专业上，你究竟是把你的工作的内容，你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放第一位，还是把你自己个人放第一位？ 没错， 如果说你一个主持人把自己的个人放第一位，一个舞台的朗诵者把自己个人的声音展示放第一位，那对不起，你可能表现得再好，技巧再完美，你永远都无法走到长远。可能这一届比赛你能拿到冠军，但今后的人生的比赛当中，你未必是最优秀的那一位，这个也是我之后无数次做一些文艺作品的访谈和一些艺术大家们就是聊天过程当中，他们给我回馈的都是同样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在工作当中，你对于自己专业的那种认知和把握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到底是把个人放第一位，还是把你的这种工作放在第一位，就是你是如何认识到你的这份工作。其实有的时候做主持人的话，很多大家就觉得啊，是不是声音好一点啊，电视主持人是不是形象更好一些，但其实这只是你的一个工作的工具而已，但更多的是关键也在于你今天坐在这儿，你跟大家分享这一条新闻，分享这一个事件，你想告诉大家是什么，你想跟大家传达的理念是什么，同时你内心想跟大家交流的东西是什么，而并不是展现你自己。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人生的这种见解和观察只是一个角度的，但今天我们演播室或者说直播间请来那么多的嘉宾，恐怕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 对， 和交流，你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就可以了， 对， 相反没必要把自己抬得太高的位置，当然我们需要一些这个主持人展现个性的地方，但是问题你要知道，你展现个性的这些元素的地方并不是这个节目成功的关键要素。 没错， 真正的关键要素是这个节目它吸引人的内容，它感人的那些情感，有趣的一些地方，以及嘉宾带来的那些节目的一些爆点和新鲜感。 好的，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在每次之后呢，我们会然后这个剪出一段这个3分钟到5分钟的这个小视频，然后短视频，然后作为我们系列台的，然后就是产品之一吧，然后我们会分发到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平台，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会有。然后今天内容已经有了，就是刚才那段话，我会把它截出来的。 哎，本来还想写论文的呢，这段话是吧？开玩笑 啊，对。然后呢，后来就是，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光就是欢乐，特别短暂。然后现在想起来之后都是回忆。那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很顺利的，然后进入到了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哦，顺利的这三个字，这是很多那个后来进单位的所有的那些师弟师妹对我说的话 啊。 但其实我自己知道，走过来这段路 还是 就是有波折和坎坷的。没波折没坎坷，这就真的就属于那个太夸张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大家听到的广院的传说很多哈。但其实传说背后是有很多的付出的。我是2009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正式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哈。大家注意，我强调重音是正式。在这之前，打临时工干了5年，04年那会儿还大学生的时候，在中央台他们有一个节目叫晚报浏览，在那个节目他们当时要招聘一个实习主持人，因为他们的主持人走了，所以那会儿就是去应聘了一下，最后应聘上了，就开始做那个节目，之后就做到他早间的直播节目叫早报早读，就是早晨读报晚上读报，因为那个年代啊， 那个年代 读报这个节目很火，所以也大家很喜欢这种形式，但是这样一干就是5年。 几乎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之声把所有的节目的那种类型形态都尝试了一下， 嗯， 几乎是都尝试了一下， 嗯嗯， 所以后来等到这个2009年，我正是那个研究生毕业， 嗯， 在毕业的时候，当时来挑人的那个北京的有两大媒体啊，一个是央广，还有一个是北京台， 就我们这儿 啊，是当时这个我记得是冉俪老师到这个我们学校来的时候。后来是我的这个研究生导师啊，卢永超院长给我悄悄透露，他说你知道吗，冉老师来这个广播学院那个播音系点的第一个人的名字是你 啊， 但是很遗憾你那会儿已经跟央广签了意向书了 啊， 啊这很这这个事情后来很多年之后跟这个张树荣老师啊，跟冉俪老师啊，跟电台北京电台的很多的老前辈老师们聊起来的时候， 嗯嗯， 也是觉得一段趣事吧， 对， 嗯，因为也是跟央广的这段情谊，等于说继续有一个机会延续下去。 嗯，嗯， 不过到央广当时面试的时候特别好玩。 嗯， 啊，当时坐在那个正中间的我们那个主管的副台长哈，赵子龙台长就问说：“来，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啊， 其实边上他坐的那些各个副总监呀、啊、和其他各部门的领导都比较熟悉， 都熟了。 然后我第一句话说：“我说那个我在央广实习了5年。”我还没说第二句话呢，当时这个领导说：“你先等一等。”然后转身跟人事办主任说。那个记得下回啊，实习生不能那么长时间，违反劳动法。所以现在央广实习生呢，我们一般那个实习的这个时长哈，那个工作证最长3个月或者是半年 啊，然后续签除外 啊，续签除外。 啊 啊，当然就是，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过去这5年的整个一个积淀，所以到最后我到研究生一毕业的时候，直接我进的第一个节目， 嗯， 就是。央广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那会儿改版之后的2个小时的晨间的一个新闻杂志的直播节目， 嗯 嗯， 而且那个时候是，而且在做直播之前，其实已经做了近半年的夜班编辑， 嗯， 所以说一切的就是大家看似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是背后之前有很多的铺垫， 嗯嗯， 这也就很多人很多后来再进来台的一些年轻的同志也会很奇怪，哎，他怎么一下子就这个。工作之后就进入到这么重要的这个节目岗位， 嗯 啊，这么多的大型报道都是他参与，但其实他可能没有关注到过去那些年曾经做了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积淀， 嗯 啊 嗯， 也是挺感谢在那个平台，因为等于说我现在在做的这个节目已经是中国之声夜间的夜新闻了， 嗯， 就是我从最早的节目现在做到最晚的节目，就几乎把全天24小时的这个 又做了一个遍， 都做了一个遍， 做了一个遍， 但是给自己带来的那种感受和体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个回头找机会聊吧， 嗯嗯，就是满满的都能感受到成长， 嗯 啊，但是其实就是这个听您分享的这个经历呢，好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正式入台，就是还是一个属于一个实习生的状态，但 有拼劲儿 啊， 劲特别足， 对对，拼劲比较足，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逐渐的度过了，就像很多的这个新人，比如说刚入职场啊，或者说刚入到这个工作单位的朋友们遇到的那个瓶颈期， 嗯， 然后您可能是用的比较长的时间吧，然后就是顺利到 对 正式了之后， 嗯， 然后到进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和工作岗位， 是，而且其实在本科毕业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那会儿本来有机会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工作， 嗯， 我是上海人， 上海，嗯， 对，上海文广大家都知道啊，嗯，那这个在国内传媒界也是这个相当有影响力的， 没错。 那个时候也是有机会回去，但是最后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第一个是那年有一个考研的机会， 嗯， 而且我们那届研究生是可以参与北京奥运会， 哦， 完全服务北京奥运会， 嗯， 所以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奥运的这个新闻媒体场馆， 嗯， 我们做的这个志愿者做服务，而我很多的同学，像咱们北京电台新闻广播的李瑞， 嗯 啊，他就是在那个鸟巢场馆做这个现场播音的， 嗯嗯嗯， 这还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当时就是说后来选择留在北京， 嗯， 那， 嗯， 另外当然心里也有一股劲儿哈， 嗯， 是能不能再冲击一下这个央广， 啊， 也是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最后呢， 嗯， 就是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嗯， 这当然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嗯， 但是我觉得在北京的这个平台给自己获得更大的成长是在于用最高的起点来要求自己， 嗯， 这也就是促使自己在专业上成长的非常快，我记得我应该是在相当于这个人生刚刚要迈入而立之年的那一年，拿到了金话筒的奖杯， 嗯， 这个是属于恐怕很多的那个主持人都非常奢望的一个奖项。 没错 啊，这个也于我来说是 也算是一次属于说很好的一次这个经历吧。 我觉得是一次肯定， 是一次对过去那么多年工作的肯定。这当然也给我现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要超越自己之前的这个工作取得成绩是需要付出更加百倍的努力。 没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然后就是正式入台之后呢，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很重要的节目，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这个荣誉给到您之后是更高的挑战和更大的压力。然后其实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会议，你都是在现场担任这个主持和解说。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之声的这个口号，就是随时随地在您身边，每时每刻与您相伴。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国家电台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是要做国家的声音档案。因此呢，在一些重要的国家和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上，你的声音和你的主持人和你的记者必须在现场。我也非常有幸能让自己的声音和这个整个的国家的一个进程，历史进程融合在一起。你像12届全国人大和政协12届全国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那一年我是在现场，在人民大会堂，从这个新闻发布会到人大政协的开幕会到闭幕会到总理记者会，还有中间的各几场这个新闻发布会，还有就是外长的这个王毅外长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时都在现场。我记得那一年这个王毅外长那个新闻发布会，王毅外长上来这个回后来就回应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马航的那个事件。那也是在我们这个等于说是直播现场，我们无数次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还有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两次历史时刻是中国人上天一次是那个神舟九号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射和返回，那是中国有第一位女航天员上天，刘洋。还有一次呢，就是去年5月初，在我援藏工作之前回到上海我的家乡，去转播了这个国产大飞机 C919 的首飞。就两次中国人上天都是在现场进行转播，那两次也是经历了有很多的小故事。我记得刘洋那一次的那个上天是在返回段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按照所有的这个预定方案，都很顺利的完成了前面的这个转播，跟嘉宾聊得也很顺畅，前面的该说的资料都说了。等到最后航天员该出舱的时候，我们听到前方传来一声指令，当时所有人都差点崩溃了。就说那个航天员出舱推迟45分钟。你知道45分钟对于一档节目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准备。 没错。需要大量的语言来填充这个时间。 大量语言来填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前方指挥就赶紧联络我们的后方，问说能不能转到那个后方直播间。就回话是后方的两位嘉宾谈不了现在的内容，只能靠你们前方。最后我们两位前方主持人也是因为连续半个多月的这种跟踪采访也是资料掌握的很多，身边有两位这个方面，两位这个航天方面的专家，当时就是那就开始聊吧， 开始聊吧。 45分钟也确实是把也刚好把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热点啊什么的全部化作问题，跟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借那个时间段，不仅这个我们一边关注了前方的动态，同时也把很多的信息量也传送出去了。最后也是因为这个作品，最后获得的这个金话筒的作品奖。然后 C919 那一次是特别惊险哈，当时是因为这个现场的这种管理组织沟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本来我们按理说哈，这种大型的转播，你必须提前半个小时主持人就就位了。我们那天是提前15分钟，我们还在外场跟人沟通能不能派辆车把我们接进去最后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是派了一辆这个 GL8 的那种7人座的车，把我们10个人塞到车里，以最快的速度在场区内是超速行驶开到这个转播现场。最后在临直播开播前的大概8分钟，我们 8分钟 就位，然后平复一下心情，然后迅速进入到整个转播的过程。也是特别惊险。差一点错过历史时刻 这是属于这个之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因为它整个的这像一个飞机的制造系统，它是涉及到各个单位和布局，等于说这个整个厂区不光是一个公司在这个管理和运营，因此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信息传递。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也见证了很多的这个历史时刻，然后也伴随着自己的成长，然后也获得了

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节目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主持人，同样也是北京青年宣讲团的成员唐子文。子文再次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师兄你好。 师弟你好。 对，因为我刚才这个上半个时段我们两个已经啊，从我们的这个身份啊，就是两个主持人，然后作为一个这个节目的现在访谈，然后我们跟大家去聊了很多。其实主要还是啊，刚才听了这个子文师兄他的在学校的一些经历，然后 在工作的一些经历。 对， 就像刚才半点之前跟大家说的，工作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能懈怠，因为你随时随地你的听众他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每一期节目的，他对他你的节目是有期待的。 对， 所以如果你哪天上班的时候你的那种内心状态有懈怠的话，那其实你是对于听众对于工作的不尊重。 没错， 所以你的任何的这些小瑕疵你以为自己能够划过去哈，但其实都在听众的耳朵里，他们都能够发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挺感谢就是和收听我们节目的这所有的听众，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指出的错误，因为他是督促我们不断前进，不断把一些东西、一些工作做得更好的一种动力，和鞭策， 在工作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啊、这个跟开车一样，其实就是跟大家路上开车一样，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技术很娴熟哈、能够这个避让和躲过很多的一些险情，但有的时候这个该踩刹车踩刹车，该稳一点就稳一点， 对对对，没错啊。然后刚刚也聊到了在很多就是包括和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发展的重大的这个时刻啊，也都是在现场，然后也 把自己的声音嵌进到这个时代历史发展当中 啊。对，然后 这是这个工作赋予你的比较特殊的一种等于说是一种身份，也是也是让自己能够有幸让声音记录到这个历史时刻当中去。就有一点，前两天我们同事在做这个雄安新区建设的一套纪录片，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个纪录片当中要回头会用到一段你那天那个新闻联播的那段播设立雄安新区那个文件的那段新闻同期，但是不知道音响效果会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需要你重新录。我说那你们先用着，如果需要重新录我再重新录 啊。 等后来整个那个纪录片播出来之后，就是自己那一身出来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就是特别激动，就是你会觉得终有一天可能什么时候你工作的那播报的那条新闻就会成为一个背景资料，用在一段时代的一个纪录片当中，可以让他所有人铭记那个时刻，是一种声音的记忆在人脑海当中。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这个职业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对，这就像我们很多我们特别这个自豪的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哈，在国庆阅兵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 没错， 解说阅兵，解说国庆的这种群众的这种欢庆游行活动，还有就是每年全国两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看电视转播你会听到那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播报，那些在现场进行这个文件播报宣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而其在历史上当时最早的是这个夏青老师，在全国人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现场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你可以想象就是那样的一种工作的认真状态以及这个这种庄严感， 非常庄严，非常神圣。那其实对于你个人来讲，然后在工作当中呢，然后除了这些大的活动还有日常的工作之外，也在日后呢有了一些更多的挑战，就是我知道是去了西藏，有一段援藏的经历。 对，就是在去年去年的6月15号到12月中旬，整个半年是中宣部和原广电总局的一个援藏专项技术交流的一个项目。我们中央三台派了几名交流干部，我们去那边给他们进行节目的一些交流和支援。在那边呢等于说是特别有意思哈，当时作为广播电台这边领队带着一群同事我们过去了，在那边电台的工作干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这个领导说那个他们电视台那边这个人手比较紧张，也需要支援一下，你这个学播音的过去也支援一下吧。最后整个后来就几乎就成了就是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西藏电视台两边 都在干着节目， 嗯， 同时跨了广播和电视， 嗯， 而那个跨界也确实给自己在专业认知上有很大的一种提升，就是知道在话筒前的表达和在镜头前的表达，就同样一条新闻，你的这种处理和播报是不一样的。 对 啊，嗯，这个东西是恐怕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用文字给你描述成多么详细。哪怕我们那时候小课老师讲的，哎，广播是大波浪，电视是电视口播中波浪，配音是小波浪，但它是三个波浪，你在没有真的实际操作，你是无法感知到的。 嗯， 可是真到实际操作当中之后，你再回忆起课堂上和或者教材当中的那些理论的话，你才会感悟到什么是这个三个波浪的变化，什么是自己这个与人的交流，因为各种各样那种原样态，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具体环境传播环境当中的一个形态吧。 嗯， 而且在西藏的那半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在于，嗯，你可以感受到当地比较独特的一种民俗文化。 嗯， 而且拉萨的整个城市建设非常的好啊，很多人都问我你在那能适应吗？我说，只要你去过成都，你就会爱上拉萨，因为它那真的跟成都感觉很像，除了海拔高一些啊，空气湿度低一些之外，几乎没有差别。在西藏最舒服的就是每天可以晒很长时间的太阳。 对， 有一天我记得我那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哎呀，这个时候晚霞真漂亮啊！”那会儿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嗯， 北京都已经天黑了。 对，晚霞真漂亮啊！然后就是拉了一波仇恨， 拉了一波仇恨，而且就是每次当北京的这个朋友们在刷朋友圈，哎呀，今天北京又是那个优良天气啊，又是蓝天， 嗯， 咵开始刷屏的时候，我在看着手机里那一堆的这个拉萨的那种蓝天白云，我在想发还是不发？ 嗯， 后来算了，不拉仇恨了。 啊，在西藏，然后除了生活，其实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在业务上也是， 有了一些新的尝试， 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是在西藏新闻联播。 对，而且当时比较有意思，最后在离开西藏的时候，在那个高原民族地带，都是以酒相会哈，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开玩笑哈，说哎呀，真的希望什么时候这个来年你再来我们这儿交流啊 啊 啊，对吧？他说那个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多参与一些我们这边的节目。 嗯嗯， 哎呀，就是哎呀，为什么你是电台的人不是电视台的人呢？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发现，嗯，三台合一了。最后我后来跟那个西藏台的 啊 那个朋友们交流说，现在你们要想让我过来随时可以，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对，这个充分说明啊，其实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啊网友朋友们，包括就是啊也听过这个子文节目的听友朋友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看我们的这个颜值，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表达，我们的工作状态，这就是我们中央台的一个主持人的积极的状态。 从在西藏的整个工作，其实我觉得对人的这种最大考验，一个是你要适应高反，再有一个就是你要学会你如何去把自己的各个的一些就是固定既有的东西去打破。因为你知道，在北京你做节目，你在中央台的这样的一个哇这么大的资源的支撑，啊这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可你到了这个地方台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的在北京的这些工作习惯呀、工作经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先进经验，但有些未必于适合于他们。 嗯， 你的操作未必会是那样。这个时候你要调整自己，你要改变自己。 嗯， 有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其实立了一个新的课题。 嗯， 就是你在传播自己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的同时，你也要学会向他们汲取一些新的知识和技能。 嗯嗯。所以就像我说，这个也是工作当中，这个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可能聊工作聊得多哈。其实这种挑战，我觉得也是，过去这些年和我们的那个同事们一起，就是坚持长跑的活动带来的一种体验 啊。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在于那个你的对于自己的把握，对于瞬间的调整，同时也是要你能够坚持下来。我记得那是，应该是多少？12年、13年，我们去希腊，跑那个马拉松， 跑马拉松， 人生第一次马拉松，个高腿长，再加上这个雅典马拉松关门时间很长啊，8.5小时，所以几乎是走完的。但是等到那个35公里那旗儿看到的时候，再往前继续再走几公里的时候，哇、哦！忽然瞬间觉得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马拉松是35公里之后。然后真正等你走到终点，走进1896大理石体育场的时候，看到所有的人在向你欢呼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一种人生的一种体验和升华。 嗯， 你会觉得过去的这整个几个小时的那种 途中的这种跋涉， 嗯， 和那种无数次的放弃和坚持， 嗯， 和这种坚持下来之后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 而且确实那当时那一整个的一个希腊的一个马拉松之旅，我们是一群同事都集体去哈， 啊， 来自各个部门的主持人和编辑，你知道吗？就几乎我们说我们这波人都可以在外组一个台了。但是在希腊的这段经历给大家是带来非常难忘和深刻的。 嗯，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拉回到生活当中。嗯，刚刚说了，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有跟同事，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对， 我知道您个人在我看来呢，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呢，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然后可能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叫做捐献造血干细胞。 对， 啊， 这是一个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事情其实也要感谢于我的学校，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学校搞了一次播音专业成立40周年的一个庆祝晚会。 哦， 那天在晚会上呢，我的一个师兄啊，96级也是我的同事， 嗯， 经济之声主持人杨希， 嗯， 他是当年捐献03年捐献造血干细胞，他的那个事迹的那个视频在网上播，嗯，他是李子萌的同学， 嗯 啊。他们很多的同学刚强啊，李子萌都到这个医院去看望他。当时央视还有直播，啊，当时这个新闻报道和这个纪录片出来之后，也是给我影响很深哈。因为本身我这个母亲是在医院工作，所以从小对这些东西很熟悉。 嗯， 所以后来又接触到无偿献血，所以对于这块儿就是一直有一个情节。终于到2005年。有一天，当时我记得是秋天，去北京王府井， 嗯， 啊，跟同学一块儿去，那天也是休息，当时说，哎呀，大学4年快结束了，要不然那个进行一次无偿献血吧，也算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一下整个的大学4年， 嗯， 因为那个时候都有一种心态，可能我们要回到各自的家乡去了，未必有那么多人都能留在北京， 嗯， 后来那天呢，我们都去了，我们的同学就是他已经这个针扎上了啊，就开始献血了。 嗯， 然后我的这个检验报告一出来之后，我说啊，对不起，您今天不能献。 嗯， 后来一查资料哈， 嗯， 距离上一次无偿献血不足半年， 啊，就是您 周期没到 哦， 所以呢就那只能在一旁待着了啊，待着很无聊啊。虽然说那个献一次血就20分钟，但那20分钟，尤其你看着别人在那儿，嗯，哎呀，完成了一个心愿，自己这个安排计划好的事儿没实现， 嗯 啊，有点小失落。但后来在那儿翻看资料，哎。就翻到那个中华骨髓库的资料了，中间就特别巧啊，就看到我师兄那个照片了哈， 哦， 就属于确认过眼神，这事儿能做， 这事儿能做 啊，直接就问护士，我说咱们这儿能报名加入骨髓库吗？他说可以啊，嗯，然后就直接填了报名表，然后就抽了一小管血，大概8毫升左右， 嗯， 然后我说这样就行了，他说对啊，他说你这个血样就到时候交到骨髓库，他们就那个分析入库了， 嗯， 就这样就报名了， 嗯， 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个事儿虽然还记得哈。但是那个证书已经弄丢了哈， 啊， 就是当时入库的那个证书已经弄丢了，但是这个事儿一直在脑海当中记得，直到2011年3月，也是那个全国两会报道，嗯，那天我记得是上午值完纵横的班， 嗯， 中午也是约了朋友在王府井吃饭，特别巧又是王府井， 嗯，又是王府井， 到那儿去之后，正坐电梯上楼呢，哗，电话响了，一接电话说是那个。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的工作人员说有一个患者，需要这个移植，然后说跟您配型相合，问你愿不愿意？因为通常都会打个电话征询意见嘛， 嗯， 同时也是尝试一下联络一下志愿者。哇，当时接到那个电话就特别兴奋， 嗯， 啊，也说这个消息等了很多年，终于盼来这么一个机会，毫不犹豫说答应了， 嗯。 但是挂了电话之后，你知道就是有点犹豫， 嗯，犹豫在哪儿？ 一个座机号码，一个陌生人啊， 嗯， 把你的所有的这种身份信息特别详实的报出来， 啊，是出于这个， 就是挂完电话之后，啊，那会儿你会有些担心是不是电信诈骗，啊， 没错，对， 但后来赶紧去网上查，后来发现呢，他给的那个电话和地址和那个官方注册地址是一致的， 嗯， 也放下心来了。后来发现，哎，果然有很多人在网上搜索这个电话是不是骗子 啊， 那后来也就可以想见，有很多的志愿者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后来呢，等于是之后发微博，也是把这个事情心情表达了一下，之后又是体检，又是再次进行高分辨配型，一切都合格，都通过，最后到6月11号， 嗯， 是从老家上海老家回来，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然后就开始准备动员和捐献， 嗯， 当时我记得住的是他们刚刚落成的高干病房， 嗯， 这个不是因为说因为你是一个央广主持人特殊啊，而是所有的那个志愿者他们都会单独有这样的一个住宿的安排，也是为了表达对志愿者的一种敬意，就安排在一个干部病房，最主要说那边他有独立的一套那个护理体系，因为他可以实时监测志愿者在动员期间的所有的生理体征的变化，同时他也可以每天得抽点血化验看一看那个干细胞动员的怎么样，然后也方便到时候采集。我就记得那天那个6月15号那天采集的时候啊，有个小插曲，当时是不知道是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那个针扎进去的时候 血没出来， 血没出来，胳膊特别疼 啊， 就是等于那天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记者也在啊，人也特别多，特别吵，所以我就记得医生说现在请所有媒体记者出去，我们现在需要安静。然后当时大夫安慰我，他说你可能是太兴奋也可能太紧张，他说现在属于血管收缩状态，神经过于兴奋，他说先拔出来重新扎。 嗯， 最后是这个他们原来那个资深护士不行，最后换了护士长。护士长亲自来给我扎，这一针扎下去终于出血了。然后就看着这个胳膊就躺在床上哈，就看着这个血从左胳膊出来进入那个分离机，它像一个洗衣机离心状态一样把干细胞转出来，然后其他的血液再还给你。其实它整个过程就是一次成分献血，如果大家去献过血小板和血浆的话，它就是一个成分献血。 嗯， 整个过程主要是因为这个干细胞在这个人体外周循环当中比较少，所以之前要打动员剂让它能够大量的增殖，然后释放到从这个骨髓腔啊大关节啊释放到这个血液循环当中去，这样就方便采集。我就记得当时这个躺床上的时候天热，6月份特别热，出了好多汗，捐了一半说能不能喝水，来喝喝喝喝喝，这瓶子递过来你知道吗，然后吸管给你插上，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但是呢你知道那一刻也是感受到，就是你从采访者变成这个采访对象是什么心态。 嗯， 就是以前都是有这种状态哈，比如说孔文啊躺在那个床上就是做好事儿还是捐献造干，子文坐一边。哎，现在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主持人这个孔文正在为一位患者捐献他的干细胞，马上就要挽救一条生命啊，你在他床上躺着你知道吗，对吧， 我来想象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来，现在我们听他现在是什么感受什么心情，话筒就递过来了。 对，我想喝水。 那时候你不能说我想喝水啊，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是配合着这个所有的这直播流程，为了安全，然后你得讲述你所有现在的整个过程，要描述所有的这些内容。我们后来有个同事曾经回忆，他说因为那时候动员期间每天晚上还要给我打电话，还问你今天状态怎么样啊，今天干了什么事情，相当于做一个声音日记一样。后来我们那很多年之后，我的一个同事也跟我回忆，他说那个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每天晚上给你直播连线觉得挺对不起你的，说挺心疼你的，说按理说那个点儿你都应该好好的应该休息了， 对， 但是为了这个完成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宣传啊，完成一个科普，还是每天晚上得打扰你到这么晚，而且还他说整个的动员剂的这个动员过程，其实他是身上会有一些反应，说你忍着这样的反应还要微笑着跟我们连线，他说心里挺难受的。 那后来是成功的挽救了 反正是成功完成捐献了。之后的整个的过程呢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整个的捐献过程都是背靠背的，而且全国每年到现在为止是7200多例的整个的一个捐献过程。反正我们在月初，这个月初5月5号搞的那次北京捐献达到300例的活动当中，也有以前的这个捐献者跟他们那康复的患者见面的 啊， 所以我们也是内心就是能够希望自己捐帮助到的那位患者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但是我们也是很多次，因为自己后来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现在也是中华骨髓库的整个全国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副队长，也是带领，也是在这个跟大家一起参与全国的一些服务。我们也是跟所有的捐献者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医学它是科学，就是它是造干移植，它是一个治疗手段，但它不是灵丹妙药，它会有一些这个移植的失败率。就是我们要坦然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你知道你的这个捐献能够帮助到患者的话，其实对于他生命的延续是一个帮助，但是更大的帮助是他的精神力量。曾经我们搞一些公益活动的时候，有一次义卖那种手工做的那种纸质的那种鲜花，是一个患血液病的小女孩。这个小姑娘特别乐观，每天做手工在病房当中，她后来也是移植了造干， 但是很不幸，小姑娘后来病情复发，她没能够存活。但是小女孩在临走之前对她父亲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所有志愿者都很感动。她说，爸爸你不要哭，她说我是非常高兴的离开这个世界，她说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位不相识的这个志愿者用他的这个干细胞给我做了移植， 嗯， 他已经让我多活了一些日子，我是带着感恩和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就是一种就是正能量和一种爱心的一种传播和传递。 嗯， 当然你能够一个人去做的话，你只能帮到一个患者或者一个家庭。 嗯， 但如果你把一些科学的理念传播出去的话，能帮助到更多人。 嗯， 你就像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会问啊，你身体怎么样，健康怎么样，我说我这个工作那么多年我还能跑马拉松，我说我们身边的那些一些捐献者有的都已经成二孩的爹妈了，你说他能有什么影响呢？ 嗯， 对吧。然后后来他们还说那个会不会对工作有影响，我说我这个工作完之后我还拿了业务奖项呢，你说这对工作有影响吗？ 嗯， 这也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担心顾虑，但你可以从他的提问当中感受到更多的他们是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不了解。 没错。 然后网上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帖子，一旦出现类似类似新闻的话，会有很多那种言论帖， 嗯 啊，都会有一些误区。曾经知乎这个平台刚刚创立的时候， 嗯， 关于造干的这个移植和捐献啊，曾经有一位所谓专业人士发了一篇特别长的文章， 嗯， 好，说的好像振振有词，前半段你看着还挺有科学性的， 嗯， 后半段就开始各种主观预测，开始各种妖魔化的一些谣言就出来了。 嗯， 最后后来我还当时想说我是不是应该以一个捐献者的身份来反驳一下。 嗯， 后来我再往下浏览一些评论的时候发现， 嗯， 其实对于造干捐献有正确认知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多的。 大家都已经主动的开始纠正他的一些错误的观点。 嗯， 嗯， 后来这也让我意识到，就是恐怕我们身体力行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有的时候是要把一些正确的信息给传递出去， 没错， 让更多人接受到这个信息， 嗯， 让大家了解这个事情， 嗯， 有的人是支持这个事，更多人去支持这个事情， 嗯， 有一些能够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事情，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嗯， 这也就是后来有一次他们骨髓库拍宣传片采访的时候，我就说的一句话，我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通过声音在传达相关的一些信息和人物的故事， 嗯， 但我更多的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种信息的接收， 嗯， 能够和我们这个团队一起，大家齐步向前走，推动这个事业去发展。 嗯， 我们可以想办法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去挽救更多的患者， 嗯， 去挽救更多的生命， 嗯， 同时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因为毕竟中国13亿人口，我们现在入库的志愿者也就200多万。 嗯， 就是比例上还是相对来说比一些发达国家要少一些， 嗯， 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嗯， 但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是参与进来之后，报名之后是坚定不移的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一两句似是而非的道听途说的这些流言， 嗯， 就退缩了。 没错，就是自己有这个想法，嗯，然后我也就不做了。 对，其实你加入这个，嗯，做这个事情你是深思熟虑的， 嗯， 然后你最后做这个事情完成这个事情，嗯，我们就说其实就是兑现诺言。 没错， 用现在流行的四个字来讲就叫不忘初心。 嗯， 你是用行动来证明你不忘初心，因为当时报名的时候你许下的承诺是对生命的承诺。 嗯，对，所以说，然后聊到这儿呢，然后在我们节目的尾声，也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呼吁更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加入到捐献志愿者的行列当中。就像子文刚刚提到的，这是一件让爱传递下去、让生命传递的一件事情。 对，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要说去献血或怎么着，但是你能够帮助把信息传递出去， 没错， 身边有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给他点赞和鼓励， 对， 这就很重要了。 嗯， 还有就是有很多血病的孩子哈，他们的这个因为治病，所以家庭会比较贫困。 嗯， 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可能这个儿童节对于他们来说， 嗯， 几乎是属于有限的次数。 嗯， 啊，说的比较婉转一点啊， 嗯， 相信大家能理解。 嗯， 因此我们现在志愿者协会每年都会搞这样一个儿童节的一个彩虹计划的活动， 嗯， 帮助这些儿童医院的血病的孩子去满足他们的心愿。像今年5月29号。啊，就是这个月底， 嗯， 我们在儿童医院就要再次搞2018年的活动。同时，像北京西城区文委，他们当年参加过我们活动之后，也是非常愿意今年再跟我们合作。 嗯， 有很多非遗传承人，他们特别愿意给孩子们去展示那些非遗技术。 嗯， 孩子们也觉得在病房当中看到这些，觉得特别开心。 嗯 啊，就你会看到那些孩子拿到自己礼物的时候， 嗯， 那种兴奋的状态，你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点亮了。 没错， 而我记得在去年这个搞活动是在我去西藏之前，有一个孩子做完化疗，专门到我们那儿来感谢。 嗯， 对，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个我的子文师兄他在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还有社会方面担当，我觉得这个就是青年榜样。然后也感谢所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确认过声音，我与